好几岁，如今为了谁？ 裘海正的一首老歌叫做《执迷不悔》，这首歌曲收录在他1994年春天所发行的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对，各位没有听错，《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那首歌副歌部分反复在唱，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这首歌曲首唱也算得上是原唱吧，就是裘海正。后来在1994年的秋天，这首歌的作者尤鸿明发行专辑的时候也重新演绎了一版，但是裘海正那个时候已经将这首歌唱红了，所以很多人对尤鸿明的版本倒不是印象太过深刻，反倒是2000年以后尤鸿明大红大紫之后，好像他那个版本被大家接受的程度慢慢的就更广一些。我们再回头说裘海正，这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算得上是他演艺生涯当中最火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不单单是在当年红遍大街小巷，此后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可是如今回头去想那么多版本，还是觉得裘海正的版本最感动人。仔细去听他的声音，跟一般的女生不太一样，要粗犷，沙哑一点，但仔细听你会觉得好像他的情感更为充沛一些，可能就是因为他声音跟别的女生不太一样，所以他在演绎这种情歌的时候会有格外打动人心的力量。然后我们再回头说我们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执迷不悔》，我个人觉得这也算是这张专辑当中难得的一首比较精彩的歌曲。为什么这首歌不火，知道的人不多？仔细想仔细想，哦，一年前1993年2月，王菲也有首同名歌曲，那首歌实在是太火了，所以导致裘海正的这首《执迷不悔》就不能够抓住太多人的眼睛或者是耳朵。好，这个时间就跟你一起来分享王菲在1993年2月所发行的《执迷不悔》同名主打歌曲。这首歌曲是袁文仁作曲，他自己作词并演唱。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 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感谢你在深夜时分继续锁定频道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要听一些同名歌曲，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听王菲的《但愿人长久》。收录在他1995年所发行的翻唱邓丽君的专辑《非靡靡之音》中。这首歌原是邓丽君在1983年所发行的诗词歌曲专辑《淡淡幽情》里面比较著名的一支曲子，很多人都翻唱过，但是好像王菲的翻唱更有质感一点。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歌词出自于苏轼的《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是苏轼在中秋望月怀念亲人之作，所表达的是他对弟弟的那份无限的思念。与这首《水调歌头·通篇咏月》不同的是，其实张国荣曾经也演唱过一首叫做《但愿人长久》的歌，这首歌则是通篇咏星。想想小时候好像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星星，那时候空气真的好，能见度很高，所以我们时常抬头在夜晚都可以感受到满天繁星的那种美景。于是这首歌里有每夜繁星不变，每夜常照耀，星星如此，愿人亦如此，人未变，初心不改。好，这个时间就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张国荣所演唱的《但愿人长久》。 这夜阑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仰照。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挥像星闪照，出透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仰照。 书称作词，卢冠廷作曲。对，这首歌的原唱就是卢冠廷，可能是因为哥哥的影响力更大，所以大家比较熟悉哥哥的版本。单从歌名《但愿人长久》去感受，或许各位已经猜到了，他所表达的也是对亲人友人的那份思念和祝福之情。歌里有唱这样的歌词：借夜阑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常照耀，但愿人没变，愿似星长久。是每夜繁星不变，每夜常照耀。前面但愿人长久里面有这样的一句歌词：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月亮是有月圆和月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星星不一样，只要天气好，能见度高，随时抬头在晚上都可以看到它。所以可能当时这个词作者唐淑琛用星星去表达这份思念，这份祝福，可能就想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想你，因为你永远都挂在天上。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听这样的歌词，想到的是自己小时候在夏天的晚上，家人会把凉床，对，就是那个竹子编织的凉床抬到院子里，然后爷爷奶奶摇着芭蕉扇哄你入睡，但在睡觉之前你躺在凉床上，你会仰望星空，那时候的星空真的很美，银河系感觉好像触手可得。而现在别说自家小院凉床是奢望，你在城市里生活，因为灯光，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仰望星空其实也是一种失望的事情。所以在听到这首老歌的时候，特别是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这句歌词的时候，你对那样的星空，你对那时陪你一起看星星的人，就开始很猛烈的思念他们。好，让这种思念之情延续，我们来听李健曾经也创作过的，也叫做但愿人长久的歌。不过我们听到的是戴娆的版本。 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常常不知向左还是右，有时候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不能太强求，不能太自由，随波逐流，可是我追求真心的牵手，许多路口，常

陈志朋要当兵入伍的关系，所以小虎队在出了他们的第六张专辑《再见》之后就暂时宣布解散了。所以你可以在这首《再见》的歌声当中听到他们对歌迷的那份承诺，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就像白云离不开蓝天。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在想，其实小虎队好像前前后后不止解散过一次，仔细想应该有两次。一次就是1991年陈志朋入伍，然后在录制张飞的节目叫做《欢乐一百点》之后就暂时解散了，到1993年12月16号陈志朋归队，然后他们又蹦蹦跳跳唱了大概有4年，在第二次解散应该是1997年的2月，吴奇隆要入伍，小虎队就再次解散，从这之后就没有再在一起发行专辑了。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好像是他们的一次告别演唱会现场，很多人都哭了，不论是歌迷还是台上的小虎队都哭得稀里哗啦。我最喜欢的是苏有朋在那个演唱会现场所演唱的那首《珍惜》。这个时间就想跟你一起来分享这个现场的版本。 我在录音的时候怎么样也想不到有一天我必须背着自己的背包去流浪。好，答应你们我不哭。自从做了这个休学的决定之后，其实不管是之后还是之前，其实我一直就承受很大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包括我自己心里面的，还有来自于外部很多舆论的压力。那我想这段日子真的不好过，对我自己来讲。我想我今天能够走过这一段最低潮的时候，我第一个要感谢的是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今天也有来到现场，就坐在中间。我想真的很不容易，那要不是有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在支持我，我想当理想和现实有了冲突的时候，我不可能这么有勇气的。我爱你们。还有刚刚看到我弟弟，我都叫他胖子。你不要每次都嫌我很啰嗦啊！在我小的时候，我也是 不喜欢听大人说教。不过还是在这边要再一次跟你说，要抬头挺胸的站在人前，背后真的要吃很多的苦。希望你要好好记得。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我还要感谢是今天所有到场的歌迷，还有在这七年来曾经给过我支持的每位朋友。其实我常常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常常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没有出路，很想放弃。你们一定都看不出来，真的是你们给了我一份责任还有力量，让我能够今天站在这个地方一直撑下来。希望我出国的时候，当你们遇到挫折不要绝望，我永远会是你们最好的朋友。谢谢。 停泊在昨日离别的码头，好多梦层层叠叠又斑驳，人在夕阳黄昏后陪着明月更寂寞，年少痴狂又是难遇晚秋风，经过你快乐时少烦恼多，过我情深意浓缘分薄，谁说青春不能错，情愿热泪不低头，珍惜曾经拥有曾经牵过手，珍惜青春梦一场，珍惜相聚的时光，谁能年少无痴狂月有阴和缺，就算人有悲和欢，谁能够不扬梦想这张帆，珍惜为我流的泪，珍惜为你的岁月，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明天还有云要飞，留着天空陪我追，也是人生一种美。 希望我不在的日子里面，你们都能够好好保重自己，让我回来以后还可以看到你。 相聚的时光，谁能年少不痴狂，独自闯荡，就算月有阴和缺，就算人有悲和欢，谁能够不扬梦想这张帆，珍惜为我流的泪，珍惜为你的岁月，谁能无还有云要飞，留着天空陪我追，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珍惜为我流的泪，珍惜为你的岁月，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 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些同名歌曲，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听。前面听过小虎队的《再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震岳的《再见》。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在。 是张震岳在2007年所发行的专辑《OK》当中所收录的《再见》。有人说这首歌让很多人陷入到沉思，因为这首歌里面有这样的一句歌词：“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然后他就在想，他到底唱给谁的？网络当中很多网友评论不断，甚至感慨万千。我觉得一首歌歌词，它所表达的情感，可能是作者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但是如果你听来有自己的心情在里头，那就是你自己的心情，就是自己的意思。当然也有人针对这首歌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说有人认为这是对自己喜欢的人的那份离别而产生的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感，还有认为这是即将远飘对自己的亲人朋友的离别之情。我觉得另外一种说法可能我更能够接受一点，就是每当一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即将离开这座城市而对这座城市的依依不舍，有种难舍难分的情谊，我更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情感。就针对那句歌词，我怕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我们很多人包括张震岳这一辈子可能去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可能去西藏或者去云南或者说去哈尔滨，可能一辈子只能去一次，所以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声再见，这样的歌词可能就可以代表这样的心情。可是对亲人应该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吧。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但愿在听歌的时候你不会被这种情感这种想法束缚，我们可以天马行空的感受这些美好的音乐。继续来听蔡健雅的这首《再见》。 放弃披甲的照片，我决定能让自己自由一些，过去的惨痛经验让许多人都忘了爱的语言，不会为谁而改变，两个人一旦没了感觉，说抱歉不如说再见，我只想说 所演唱的《再见》，我相当喜欢这首歌曲，虽然也唱的是有关于离别分手，可是我就觉得蔡健雅相对来说要比一般人要坚强一点，因为这首歌里有唱我只想说再见，甩掉那颓废的一天。我也想借着这样的一句歌词提醒各位，不论是情感生活亦或是工作当中出现怎样麻烦的事情，在问题出现的时候，如果它是一个无解的一个局面，那就学着这首歌的态度，或许明天你会迎来更好更自信的自己。好，想提醒各位，生活不单单是眼前的这些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节目最后来听许巍的这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与少年，虽已时隔多年，记得她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

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逃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